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萱草，最近你有没有很焦虑的事儿呀？ 是有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这个因为疫情嘛，经济形势就不太好，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对，我就总担心自己会失业啊，或者是以后吃不上饭什么的。 前两天我看那个热搜里还有这个一个人说，未来两年可能这个全球会遇到这个粮食危机，就更担心了，连饭都吃不上，那真的是挺让人焦虑的一件事。 你说这个疫情是不是怎么说人类史上还很值得铭记的一件大事了？你说我们活着的时候怎么就遇上这么多事了呢？ 是，你看又是非典呀，又是这个 H1N1 呀，又是这个新冠呀。2020确实是一个挺不平凡的一年啊，觉得从这一年开始好多事儿都变了，然后经常会有这种颠覆三观的情况啊，或者是什么事件之类的。 对，就是因为知道大家最近可能这种焦虑的心情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讨论一下大家最近焦虑的事情是什么，互相分享一下，可能你就不那么焦虑了。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小房间》，来自罗艺诗的一首歌。 想念那段口袋上几块钱的岁月，拥抱着梦想，我们就心甘情愿。看一下我们听众的评论啊，看看大家焦虑的事情是什么。他叫很浪但飞不起来的右极，他说呢，不开学，毕业论文搞不定啊，工作找不到，在家被嫌弃，二战考研坐不住啊。 哦，这本来还要考研呢。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刚刚大学同学告诉我五一不能赴约见我了，因为他的好朋友要结婚了，但是他说是闪婚，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安慰了他几句之后呢，也焦虑了一下我的以后。算了，没用，车到山前必有路。 哎，我在想现在这个五一结婚能参加婚礼吗？这算人群聚集吗？ 不知道哎，可能个别的城市会没有这么严吧，反正北京是挺严的。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家的那个小孩生了，本来要做满月酒的，结果一直都没有办，满月都过去了。 是，关键是北京的餐馆不让那个大面积的聚集吃堂食。我看到的都是那种零星的，一个角落蹲一个人在那坐着吃，真的没有那种吃大桌饭的。 对对对。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胡林的《花草茶的夏天》。 秋夏蓝风未晚，有多故事饱满，偶遇摘完用温柔晒干。 一只躲在壳里的蟹子，他说呢，公司要裁员了，老板呢只留下一部分人，找谈话说希望我留下，但是会给降薪，但是会给公司的股份。现在呢找了一个满意的工作，又不是很顺利，纠结是留下呢还是离职。自己内心想法是离职大于留下的。疫情期间工资都是按基本工资发放的，两个月的工资还没有正常一个月， 全天24小时随叫随到，还被扣全勤，不知道值不值得留下。可能公司真的遇到困难吧。 对啊，我觉得这种时候企业和员工都很难办。那企业没有效益啊， 对对， 没有钱还得撑着跟员工发工资，但是那员工也要养家糊口嘛，没有钱就活不了。 真的很难了， 确实挺矛盾的。 对啊， 对，你看下面有人留言回复他们，就是站在老板的角度说的。他说呢，老板也不容易，这个时期他有随时破产的可能，如果你们公司以前发展的不错的话，可以接受他这个方案，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已经不知道破产了多少企业了。 是啊，确实是这样， 太可怕了。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啊，如果说你之前在企业在公司里面干的还不错，感情呢也挺深的，没有必要为了这几个月的怎么说降薪啊，或者是工资少就选择走，因为这个时候找工作也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留下来，跟公司撑一下，撑过去这段时间可能就会好很多。 对，而且就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的，还是要看公司前景吧。如果你觉得很看好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只是暂时有这样的困难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一下的。 是。 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的体温，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渺小的眼神安停了时针。 下一首歌来自朱星东的《熬夜成瘾》。最近真是熬夜成瘾啊，这个不光眼睛痛，还有了黑眼圈。 黑眼圈， 不要黑眼圈啊，小心被人怀疑。 黑眼圈真的亮了，大家应该都懂得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正好是那个黑眼圈三个字上了热搜的这一天，所以真的很内涵了这个三个字。 运动太多 啊。对， 一个人看上天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 林某远同学他说呢，楼上的邻居举报我半夜扰民。我想了想，哦，原来是他说我穷的叮当响，吵到他了。幽默，对，你吵到我的眼睛了。忽然想起了流星雨的这句台词。 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够心情。我一熬夜成瘾。 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呢，在考研和规培中挣扎徘徊。这个规培是什么？还有人说这个考研是机遇，规培是刚需。 我也不懂哎，可能我们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不太懂这规培。 out 了我。 规培生，我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具体什么意思还真不知道。 嗯。两个没文化的人啊。 哎，真的是。 一个人看场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 咕咚不吃胡萝卜，他说呢，我有一个十几年交情的朋友啊，突然就认清了，交友不慎，最近发生的事情呢越来越不对劲儿，让人越来越不舒服。慢慢疏远吧，到头来呢，我还是那个最孤独、最差劲的人，有一点矫情，没事儿，过段时间就好了。自己一个人又不是活不了，要好好生活呀。屏幕前的你也是，加油。他这是在友情中受伤了。 嗯。听节目的你也是，加油吧。其实大部分焦虑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睡前的矫情，可能醒了之后又觉得，哎呀，我怎么想了那么多呢，真是太矫情了，太羞耻了。 嗯， 如昔， 学生党啊，他说呢，作业一大堆还没完成呢，也还没要开学，开学后呢就有考试，总之是焦虑一件接着一件啊。 对，学生党们可能真的很焦虑了，因为我们也都经历过学生时代，幸好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大事件。但是你现在你想 同学们自己在家里待着，然后开了学之后马上又要考试，在家里怎么可能能学得进去呢？就是都很懒散啊，巴不得每天熬夜那个玩游戏啊，黑眼圈什么的。 主要是连开学都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想要早点开学能跟得上进度，有的时候又想呢多休息几天不用上学也挺好。 太矛盾了， 还挺矛盾的。 下一首歌来自于乐思妍的友情多余暧昧未够。 是你真的不懂还是我庸人自扰，明知你爱热闹我却还留恋孤单。思维乔木，这是一个在海外的留学生啊。他说呢，我人在美国，然而美国的疫情病例已经超过800,000了。最近也是经常看这个新闻啊，天天盯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感染人数在上涨，真是为他们这个着急。 对，我一开始就是每天都会看人数嘛，但后来就慢慢的就麻木了，因为我知道每天是有那个趋势还会上涨，就也不会特意的去盯啊，今天又多少了？对，意料之中，真的是。不过我想说，在海外的广大留学生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咱们千万一定要就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的，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还是要看护好了。 对，我之前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在英国留学嘛，我前段时间就刚开始疫情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教室里戴着口罩，就不管是同学还是这个教授啊、老师啊，都会这个指责他们，就说这个同学请你把口罩摘掉再听我的课。他们可能觉得戴口罩的话会觉得不尊重别人，但是最后搞得英国那么严重啊。 对啊，我就觉得在生命健康面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戴上就戴上呗，也不会阻止说你讲课，也不会阻止别人听，又没碍谁的事儿，这真的很奇怪。 对，是 送你送到机场，你说不必再打扰，感谢我的照料，礼貌疯狂我拥抱。 超甜女生她说呢，掉头发不停的掉啊，小小年纪也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儿，我好怕过几年我就秃了。 掉头发这个真的是，尤其是当妈了之后啊，因为经常起夜嘛，所以这个气血不足，哎呀那掉的真的是光光的。不过我现在已经尽力在挽救了。 就是因为老熬夜或者是这个睡眠不规律就会导致这个掉头发。 对，哎，我也是要提醒你一下呀，木男人，你经常熬夜玩游戏的话小心你的发际线哦。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好久没见你了。 没关系，已经到后脑勺了。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下一首歌来自崔天琪的放过，掉头发请放过我吧。 嗯， 我为了什么这样的爱你，你知道什么是我可 我怕光。他说呢，我亲近的给介绍了个对象，那个人吧很让人捉摸不透，给我发消息，然后呢我就及时的回复，结果呢他反而不理我了，连续好几次我都不想搭理他了。我发的朋友圈呢他时不时的评论一下，今天我发了一个自己的手工作品，他还给我评论了一句让我不要老是炫耀，技能要在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我就很搞不懂了，想删掉他又怕亲戚追问。我觉得这很明显 情商太低了， 是两路人吧，就是你的那种优点长处他不认可，反而觉得你是炫耀，这种人说拜拜好了。 对对对，鸡同鸭讲的感觉啊，就是这个不在一个频率上的人就不要说话了。 对啊，真的是，我相信啊肯定还会有男生觉得你会做这种手工，哎，很了不起很优秀，会觉得比那些长得好看的女生什么都不懂的人就是好看好多了，肯定有欣赏你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 对对对， 这个相亲对象真的不是一个好人选，赶紧认清这一点。 繁华的街头像一本小说，结局不错，主角却不是我，你或许会 被金毛疼爱的橘猫。他说呢，我特别希望大学采用自愿返校，我真的怕死呀，都是上网课又何必返校呢。 哦， 很惜命那个孩子，就是怕万一传染了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都是上网课，难道是回学校也是在学校里上网课吗？那那样的话真的不必返校了。 不，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其他学校都是上网课的，我们何必要回学校呢，就是一直上网课呗，这样还安全一点。 这个真的是要好学校好好评估一下啊，安全啊各方面的，对吧？你说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有一个人携带病菌的话真的很容易传染的， 挺危险的。 是， 嗯。 虚藏他说呢，我被房东坑钱啊，新兴的社会人刚出社会没多久，从来没晚交过水电房租，而且呢我学室内设计师第一年一个月600的工资全交房租了，然后呢房东还乱收水电费。哎，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他是一个、 哎、好可怜呀、 啊、对啊，这种刚走向社会啊，去自己租房啊，自己独立自主的去生活，确实是会面临一系列这样很恶心的事情。不过好在我毕业的第一年我去租房子遇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中介啊，那个中介小伙还免费给我搬来了一些沙发呀洗衣机什么的，就免费让我们用，给我们配好了。 对，其实这样真的挺好的，有的时候也是不是某一个圈子或者某一个阶层的人坏，可能还是有个别的情况吧。 对，你可能没有遇上好人吧， 每个圈子行业都有好人和坏人。 嗯， 不过刚毕业的时候遭到一些社会的毒打其实也很正常，这样的话其实对你的成长是有帮助的，让你早早的看清这个世界，但是你依然会坚定的去迎接它，然后挑战它，最后战胜它。 就多么痛的领悟那首歌想起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白小白的《最美情侣》。 我觉得我需要换一个名称。他说呢，我的论文呀，取消答辩吧，看看我吧，求求了。 论文答辩真的是。 哎，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大学都已经开始这个网上答辩了。 对，我看今年好多艺校他那个艺考都是采取网上实时的，就是说这个时间你开一下你的摄像头直播啊，你在那边跳舞或唱歌，我在这边看着，就不用到场现场表演，挺好的。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就是我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民谣圈的一个前辈嘛，就是他是开那个 live house 的，然后他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到底是谁会第一个开启这个线上卖票然后线上做演唱会的第一个人呢？ 啊， 他很期待有这样一个人出来。 我昨天看那个消息，那个韩国的 SM 娱乐公司，已经就是准备开那种线上的艺人的演唱会了，已经准备要卖票了。 这种模式开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以后看演唱会直接在线看就好了，但是还要买票。 哎，其实我是觉得哈，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你说是吧？就你去参加过一场那种现场演唱会，那种感触啊，带给你的那种震撼，真的是，就是说你在网上看那是给不了的。但是咱们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了。 嗯，对。不过这个艺人歌手也要生活嘛， 啊， 不能演出的话真的是要饿死了， 大家都要恰饭的嘛。 嗯，对。如果你生气了不理我，我就会厚着脸皮向你提起。在这儿我们共同呼吸。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身边有很好的朋友得了抑郁症，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沟通和交流，害怕像以前一样打打闹闹可能会无意中伤到他，于是就慢慢的少了联络，但是这样可能会更让他感到孤独和无助吧。 嗯，确实很难。 我觉得还是应该一以贯之吧，就是你以前对他怎么样你现在还怎么样，就不要让他觉得你有变化，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让他找回从前的感觉。 嗯，我觉得可能需要先去求助一下专业的心理医生，看他们的建议。我是觉得对待这种抑郁症的朋友真的不能够这么贸然行动，你可能一句话呀，一个行动，一个眼神都会刺激到他们，他们真的很敏感了。 嗯。 你笑我陪着你笑，想成为一个 rapper 的我，他说呢，5月6号湖北高三就要开学了，开学后2个月呢就是高考了，我感觉自己我快要考不上大学了。他是一个湖北的朋友。祝你好运。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所有人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就看谁更自律了。我看新闻啊，有一个小伙子，他在农村，他是体育生，没办法有专业的器材去训练嘛，他就在自己家后山腰那个拖着轮胎跑啊，然后把自己家亲戚架在那个脖子上练深蹲啊什么的。就是你看，想学习的人，想锻炼的人，总会有办法去学的。那些没有自制力的人真的差了，差很大一截了。 对，确实是，不要因为这些情况就放纵自己。 嗯， 可能这才是你的机会来了。 哎，确实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那些想考个好成绩但是又可能平时没有太优秀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冲刺一把，在别人玩的时候，你天天的在家里复习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再说今天最后一个留言啊，西西任性了，他的焦虑呢是要不要闪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结婚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不会谈恋爱注定要相亲，相亲就会说处处就有感情了，而我性格总是日久生不了情，只会日久生厌，慢慢的呢就会给人家发一张好人卡，自己心里也挺难受的，但就是觉得不合适，家里总得有个交代吧。哎，好焦虑呀，找对象太难了。这应该是很多这个女孩的这个情况吧，我觉得。 是啊，我觉得找一个和自己心意的人，能够携手走一辈子的人，你说有的时候想一想哈，嗨，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嘛，谁都一样啊，只要好好处。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想，不行，毕竟要陪我一辈子呢，我这个人要好好选。就是在这种两种想法中拉扯啊，互相拉扯，就更焦虑了。 嗯，我还是持第二种观点吧。我觉得毕竟是要在一起一辈子呢，一定要聊得来，一定要能够有共同的话题，然后你还要你特别喜欢，还要相爱。说来容易啊，确实挺难的，还要看缘分。 对啊，我也想说，真的是要看运气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就真的遇不到，是吧？ 嗯。对，我小时候听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说每个人呢都是一把锁，只有遇到那个带着对的钥匙的人来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锁打开，但是有可能有的人一生都遇不到。 哇，我们的结尾为什么要这么的悲凉。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对， 不过话锋一转，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相信爱情啊，千万不要被我们俩这种煽情的走心的发言陷进去，不要不要。其实我觉得好的爱情还是有的，你要慢慢的等。 嗯，加油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对的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嗯，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期话题征集呢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下期我们节目再见，拜拜。 嗯，拜拜。世上天际遇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侣，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侣。